基督徒咧喺度等耶穌基督嘅光明，第即係第二次嘅光明嚟臨啦，但係咧遲遲都未實現啊。所以呢個彼得後書嘅作者咧就怕個當時嘅基督徒咧失去咗佢哋等待耶穌基督嚟臨嗰種意識啊。當然，即係佢哋當佢哋諗住話啊，基督就快嚟臨啦呢種。有呢種意識嘅時候咧，佢哋會即係醒覺住，會提醒自己啊，我生活要小心啊，要認真啊等等。但係因為咁耐都未出現咧，咁會唔會佢哋越等越即係覺得誒都唔係嘅，冇嘢啦，唔使咁緊張啦，唔使認真生活啦咁樣。所以佢哋咧就諗住，其實最重要嘅係因為基督咁耐都唔嚟臨啊，我哋生活咧唔緊要啦。啊，呢個世界咧係永久嘅，係永恆嘅。所以呢個作者咧就寫咗呢封信。嚟到去刺激或者話振作讀者，希望佢哋咧喺呢方面咧能夠係醒覺啲。佢話喺等待審判嗰一個時間裏邊咧，時都要提防咩咧？就係啲假教師，因為事實上呢啲假教師咧，假教師咧就係高舉自己啦，佢哋自己認為係解釋天主啟示嘅一種權威，佢哋。好多時候按照自己的意思咧嚟到解釋舊約嘅預言，譬如喺第一章嘅20至21節啊嗰度提到，然後後來喺第三章嘅15、17節咧，亦都提到佢哋同樣係以自己嘅意思咧去解釋聖保錄嘅書信。咁因為初期教會咧就以前我哋都聽過嗰次阿多米尼介紹嘅時候咧，就係、受到即係呢個所謂諾斯主義嘅影響啊。咁一方面咧就佢哋咧係咩咧？呢個諾斯主義就係睇輕呢個物質同埋婚姻嘅生活，即係覺得呢啲唔緊要嘅嚇。佢哋強調咩？精神啊，即係將一面倒啊變成係精神層面。但係好可惜咧，就另一面咧係啲咩？就以自以為超越一切。唔受任何嘅牽掛，反而咧就於是點啊？因為超越一切唔受牽掛咧，就放縱自己嘅自由，即係唔使緊張，唔使理其他嘅嘢啊。於是就濫用呢個肉身啦，產生混亂嗰種思想或者嗰種生活。所以同呢個猶大書咧，同埋彼得後書同樣咧，係駁斥呢件事嘅。我即係唔應該咁樣啊！而係應該始終睇到就係人咧係一個整體嚟噶。咁呢個係少少介紹咧，係法多六嗰個後書嘅一啲所謂佢嘅中心思想。咁我哋讀一讀咧，就第一章先啦嚇。其實後書冇咩特別嘅嘢，就唔需要好詳細解釋嘅，只不過俾大家有機會咧，再睇咗全書再睇埋後書。咁阿波士幫我哋讀啦， okay。第一章之后词，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中途西门伯多禄以书给那些因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敬意，与我们分享同样宝贵信德，分享同样宝贵信德的人，愿恩宠以平安因认识天主和丰富地赐予你，因为我们认识了那藉自己的光荣和德行，要叫我们的基督天主圣的大能，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和前进的恩惠赏给了我们，并藉着自己的光荣和德能。將最大和好貴的恩許賞給了我們，為使你們藉著這些恩許再逃脫世界上所有敗德的貪欲之後，能成為有分於天主聖體的人。正為了這個原因，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你们的信仰上还要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 且你们这样做绝不会跌倒的，绝不会跌倒的，绝不会跌倒。的确，这样你们便更有把握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世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为此，纵使你们已知这，已知道这些事已坚定在所唯有的真理上之上，我还是要常提醒你们，我们以前以为只是我还在这帐幕内，就有义务以劝言来鼓励你们。我知道我的帐幕快要拆卸了，一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指示给我的。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也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宣告给你们，并不是依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实在由天主接受了尊敬和光荣。因那时曾有这样的声音从显赫的光荣中发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来自天上的声音，是我们同他在那座圣山上的时候亲耳听见的，因此我们要听先知的话更为确实。对这话你们当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神星在你们的心中升起的时候，最主要的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却不应随诗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是有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 继续得赞佩同。最后尾嗰句咧，喺呢度想讲咧就系，我哋咪成日都话圣经系咩啊？系启示系咪？圣经系启示，圣经唔系人。即是作出来的圣经，就算是人执笔写呢，只不过是一个即是合作者。所以在彼得前书这里呢，当然就在提摩德的书信里面都讲过，保罗公道都讲过一些同样的思想的说话。那彼得后书这里呢，他就很清楚地说了，天主派的圣人呢，在圣神推动之下讲出来的。不是啲人就咁虛構去諗嘅。喺呢度咧有幾個字眼咧，其實如果我解釋咗咧，就基本上成篇嘢大家都可以了解嚇。其中第十九節出尾聲，我倒轉頭講翻轉頭啦嚇。十九節就話：我哋認定咗先知嘅話，更為確實。这个话呢，是对这些话呢，你们应该十分留神，好像在暗中发光的灯，直到天亮，神星在你们心中升起的时候， 神星，大家知唔知系咩啊？ 天使啊！ 你又講得即係嗰啲似似地啦，都比喻上得啱噶啦嚇。啊，氣是指耶穌基督，啊神星係指耶穌基督，即係耶穌基督咧被譽為太陽嘛，所以你講啱咗半噶啦。 我以係以神之佢嚟諗。 咁然後咧就喺睇先第十三節。我得到話，我以為只要我還在這帳幕內，就有義務以勸言來鼓勵你們。我知道我的帳幕快要被拆卸了。這個帳幕指什麼？ 肉身。 啊？ 肉身。 肉身。啊，巴多魯就快死了。他知道就快死了。所以呢，以下的呢可以說他的遺言，後面說的那些東西，因為他知道他就快死，所以說了這些東西。所以呢就我要將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力的靈臨宣告給你們啊，等等等等。然後還有一個通了先。其他的好像沒什麼特別的，不過即是在第十六節到第十八節呢，這幾節呢其實就是講耶穌基督再來的一個確證，即是說基督是會再來的。原因是什麼呢？那巴多祿呢，即是巴後呢，就這樣說，就說他曾經顯現過。大家都知道聖經有兩個地方說，你們要順從這個是我的愛子，我所以的，或者你要聽從他，記不記得哪兩個地方啊？ 加 伯爾山，是耶穌顯聖靈的地方啦，還有一次呢？耶穌受洗了，是的，兩次他都提及。然後第十九到二十一節呢，就肯定先知的作證。肯定言之呢，八號呢這裡呢講了兩樣東西的，在這裡十六節開始，就是基督的再來的一個確證，跟著呢肯定先知的作證，就是作證耶穌基督就是真的救世主，要來了的救世主將會再來臨的。那我可以那個之後詞呢，就是即是跟其他的書上都差不多了啊，耶穌基督的仆人和中途生巴多祿，雖然有學者說這個書上未必是巴多祿寫的啊，但是有人借他的名義呢，那即是借詞用一點啊，所以呢又寫了即是他是中途生巴多祿，於是就寫信給那些因我們的天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正義和我們分享同樣寶貴信德的人。信，這個信德是什麼呢？這個信德就是基督拯救人類，就是相信和我們分享同樣寶貴信德，就是相信耶穌基督是一個救主，是為整個人類的救主。那這個呢就然後跟著說願恩寵和平安因認識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豐富地處理我們，就是因著天主因耶穌基督呢是賜予這個恩寵，和猶達書的21章的第八節呢，不對不起，21節猶達書的21節呢是有同樣的一個意思。先21節怎麼說呢？ 猶達一呢1946 認識了那個藉著自己光榮和德能自叫我們的基督，是 由基督召叫我哋吓，基督天主圣嘅大能啊，基然后讲咗基督嗰个本质，佢唔单止系人啊，佢系天主嘅大能嚟嘅，就将各种关乎生命同前进嘅恩惠咧赏赐咗俾我哋。所以呢个信德咧话指耶稣基督拯救人类咧，唔系只系一套抽象嘅嘢，而系佢将关乎生命同前进呢种咁嘅恩典咧赐咗俾我哋。咁呢个召叫嘅恩典咧，基本上我哋有时咧真系好难彻底去了解究竟系乜东东啊。我哋话信德信德，或者我哋话恩典。咁呢个恩典或者你信德嘅恩典咧，实际上有时我哋要好多喺生活里边咧有个反省，我要了解呢个主究竟系边个，同我哋嘅关系系乜嘢，我哋先正能够真正去领会同埋接受到嗰、那个点啊，体会到嗰样嘢。所以既然我哋唔能够彻底了解咧，如果我哋只系咁相信咧，系唔够嘅啊。我哋仲要咧就系、是。用一个实在的生活去证明我们的受到天主的感召，换言之我们是要实践他的教导来到，因为这个生活来到体会他的召叫的意思，那么很能够是进入天主作为天主国的准备。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去体会呢，我们说脑海之中是想象啊，将来我们所谓得救，我们用俗语信仰俗语话去升天堂，咁变成就系、是、究竟天堂乜东东咧？完全系一种点讲啊？一个名词，而呢个名词咧，你一啲体会都冇，所以除非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我哋过一个去了解天主，透过我哋日常生活所接触嘅咧，嚟到去实践佢嘅教导咧，然后藉着呢个经验去体会我哋嘅生活实在系乜嘢，同佢嘅关系实在系乜嘢咧，我哋先至能够进一步领会所谓将来嘅超性嘅，或者话天国嘅生活系咪公道？天主点样咧？佢藉住自己嘅光荣同埋德能，将最大同埋宝贵恩许赐咗俾我哋咧，为咗使我哋藉住呢啲恩许，能够逃脱世界所有败坏嘅天国之后咧，能够成为有份于天主圣体嘅人。因为我哋天主俾咗我哋恩典咧，咁我哋先有能力去面对呢个世界嘅各种所谓诱惑，或者我哋对世界嗰种贪欲。我哋能够面对咗所谓逃脱咧，其实系我哋系战胜咗我哋。跨越咗呢嗰啲咁嘅嘢，俾佢控制我哋，咁我哋先正能够体会到、分享到天主个圣体、天主圣呢种咁嘅本质。同样为咗呢个缘故咧，咁八后咧就话鼓励信友咧要全力去奋勉，即系努力啦吓。喺信仰上咧，仲要咩咧？就信未够，仲要加毅力，就系毅力去生活去实践，喺毅力上加知识，一路实践，一路去进一步去认识。因为我哋单认识咧，唔会实践咧，我哋系唔会睇，即系点讲啊？唔会经验到，唔会太深入咁体会嘅。所以我哋认识同埋生活咧，系一个两样嘢相互相成，对我哋咧能够加深。正如我哋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我哋只系同佢倾偈，佢话晒啲嘢俾你听，就算讲埋啲心事俾你听，不过你喺生活里边唔同佢有实质嘅交往咧，你唔会体会到佢所讲嘅说话嗰个真正嘅深入嗰样嘢系乜，你只系听到啲说话啫吓。所以我哋同天主嘅关系，我哋就需要不断去透过圣言咧，透过圣经去了解、去认识。然后再透过生活咧去体会，咁系更着进一步嘅认识。佢话喺知识上加节制，因为其实当我哋认识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危险性嘅存在，就系话我哋识走法律罅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节制吓，我哋要知道即系应该有啲嘢唔应该做咧，我哋就唔好去做。喺节制上加忍耐。 咁啊，我哋認為一啲嘢，即係應該咁做，咦？點知咁耐都達唔到我哋所期望嘅嘢，咁佢就提醒我哋要有忍耐啦，忍耐揸虔敬。點解咧？呢、這個虔敬就因為佢係神啊，我哋要對佢一種虔誠嘅敬意。咁對天主係咁喎，對人咧，我哋仲要咧虔敬上加兄弟嘅友愛。後面咧有愛上加愛德，咁有愛同愛德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即係覺得有咩分別啫咁。我自己嘅了解就係、是、有愛咧，就係、是、嗰個所謂人際關係嗰個層面大啲。愛德咧就一個叫德行層面大啲。譬如話我同阿 Teddy 咁可以係大家都在喺教會裏邊稱徒弟。有機會你一齊去飲茶，佢得閒嘅時候都歡迎佢嚟唱歌，或者參加聚會分享。我會講啲嘢俾佢聽，有時佢打電話俾我講啲嘢俾我聽咁。但係有時咧，佢仲話啲衰嘢喺度篤我背脊，啊喺人哋篤我喺人哋面前篤我喺人哋嗰度篤我背脊。咁我梗係唔 happy 啦，係嘛？咁 happy 點咧？我要有一份愛德，即係去嘗試下從佢嘅角度去了解，去。忍受忍耐佢，因為佢都係天主嘅仔女，因為佢有佢嘅局限，有佢嘅困難，咁所以咧，我亦都尊重翻佢，接納佢，咁呢個就是愛德嗰個層面。佢實在呢啲失幸，如果存咗你哋之內咧，如果不斷咁樣增添，即係大家都知道所謂修德成聖也好，中國人嘅所謂。一啲修養也好咧，其實係需要不斷咁樣去成長咧。於是就決唔至於就喺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上咧，成為不工作、不結果實嘅人。因為當我哋係去修練嘅時候，我哋當然就越有成果啦。我相信我哋第一次有聖經小組，咁啊，我哋好發覺哇，好多嘢都好似好，即係好多概念都好生硬。但係當我哋知得多啲嘅時候咧，我哋會覺得，咦，容易啲喎，呢個概念聽好多次喎，了解嘅喎嚇。咁然後我哋做一樣，喺生活裏邊嘢一樣，以基督教導我哋咁樣生活，嗰度中途提醒我哋咧，生活一定要點嘅喎。於是我哋做咗一啲嘢。當我哋每做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會覺得，咦，唔係咁難嘅啫，其實呢樣可以咁做，嗰樣可以咁做，一樣可以咁增加嘅時候咧，我哋好自然咧就會有一個所謂見證，有一個好嘅果實喺度。因為那些沒有得閒的人就是瞎子，是近視眼，因為只是怎麼近視眼，就是看到眼前的東西，且是浪費啊，浪費多時間讀什麼聖經 看多兩出劇集就好啦、因為劇集 很實在的，你一看的時候已經是當時可能很開心，或者你會即覺得好自己喜歡那個節目，所謂即只都看到眼前的東西就是近視眼忘卻咗從前罪惡已經明顯嘅，忘記咗我哋天主喺我哋仍然係罪人嘅時候咧，邀請咗我哋離開咗呢個超脱咗我哋嘅罪過咧，使我哋成為佢嘅仔女，忘記咗嘅恩典。所以為呢個緣故咧，就佢話兄弟們，你哋要盡心竭力啊，使你哋嘅蒙召同埋被選咧，賴善行而堅定不移，即係養成一個好嘅習慣。如果我哋能夠不斷咁樣，我哋記得我哋要閱讀聖言啊，我哋要去就算冇團體嘅小組嘅聚會咧，我哋自己都習慣去睇聖經咧，咁人都好自然嘅，你接觸嗰樣嘢多嘅時候咧，你就會熟，你會熟嘅時候咧，你會成為你嘅生活嘅一部分，或者話你嘅思維、你嘅價值嘅一部分啊。譬如我諗佢哋Teddy 啊 ，Iris 都係嘛。當你繼續電腦那些他們很自然說一件事他們知道是什麼、他們在見到一件事的時候很容易聯想到跟那個即是可能那些所謂 program 有關，那變成就一種習慣變成熟落了就容易了、倘若你們這樣做就不會跌倒，因為熟了聖經的教導，我哋生活啊，平日生活里边咧有实践咧，咁我哋就唔容易因为少少嘅其他缘故咧，就会行差踏错咯。所谓 我的确你哋咁样就会更加有把握啦，进入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永远嘅国。为呢个缘故，啊，又再一次为呢个缘故啦。啊，虽然你哋已经知道呢啲事，已经坚定喺所怀嘅真理之上，我仲系提醒你哋。虽然即系保罗啊，呢、这个彼得后书佢就讲出咗，啊，虽然你哋已经知道啦，你哋虽然咧系拥有真理啦。不过仍然我都提醒，我以为就佢自己咧，就认为佢有责任劝佢再生嘅时候，啊，仍然喺个世上嘅时候咧，佢就有呢个责任，佢睇到自己嘅使命，因为佢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因为喺佢嘅生活里面，佢体会到个情况出现咧，就好似耶稣基督喺约望第廿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嗰度提过嘅，啊。他将会怎样受到束缚、受到捆绑、啊、或者怎样死亡、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呢也都时时记得这件事。正话呢就讲个十六节十八节呢就是讲基督再来了。他 用耶稣基督曾经向他们中途三个中途呢在显现那个圣容的时候呢经这个经验、啊、所以做一个亲自的见证，我们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能和利能呢宣告给你们呢，不是一个虚构荒诞的故事呢，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到的威严就在这个大博尔山里面的这个经验。他实在由天主受了 尊敬和光荣，因为那个时候曾经有这样的声音从显黑的光荣之中发出来，他说这个是我爱子我所要的。那当时伯多禄、啊、约望和雅各伯呢自己亲自听到这些这样的声音呢，当时他的经验但是当然很强烈，以致到他说、我在这里起三个，我们在这里起三个帐篷好不好、啊、一个给你一个给梅瑟一个俾加利亚，咁即系佢哋自己三个咧，完全都唔谂啊！即系自己唔需要住啊，唔需要三个帐篷啊。咁可以睇到佢个经，佢个当时嗰个感受咧系咁强烈嘅，所以佢冇人只会忘记呢样嘢。亦都因为呢个经验咧，佢而家再嚟到肯定话，即系话俾嗰啲读者听咧，佢嘅教友听咧，即系天主曾经。讲过向我哋讲过呢件事，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系我爱子我所喜悦嘅。呢声音嚟自天上，系我哋同佢喺个山上咧亲自听到嘅。亦都话喂呢个缘故咧，佢话我哋认定咗先知嘅话更加确实，因为先知以前嘅预言，因为透过耶稣基督嘅生活，一路一路咁样显示咗，点讲啊？正系。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说话，对这些话呢你们应该十分留神，就好像留神、那些先知所讲的说话，那些所谓预言、啊留神在暗中发给他发光的灯直到天亮，即是用个比喻来讲，夜晚黑黑黑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看到希望看到个光，而这个、神星、啊、天亮的时候这个神星的出现呢有佢心中升起，所以即系话我哋而家喺现实生活里边咧，虽然好似黑沉沉，不过如果我哋有一份智慧，我哋有一份敏锐嘅触觉，我哋会睇到基督几时会嚟临啊！最低限度佢嘅基督就话喺我哋嘅心中升起嘅时候。即係換句話嚟講，如果我哋平日多啲讀經嘅話，就算我生活喺個困境所謂黑暗裏面咧，我哋好容易就會得到呢個聖言嘅喺我哋嘅心中上喺心裏面出現，提醒咗我哋嘅生活嘅路向。所以最主要嘅咩咧？佢話你哋應該知道經上一切嘅預言咧，唔係隨從詩人嘅解釋，咁。因为这个预言是不是来自人的预言发的，而是来自耶和华人写出来的，就想意思就是说给那些教友听， 你哋唔好亂咁聽嗰啲咁嘅假導師咧，去即係亂咁講嚇，或者話以前你所聽到嘅福音咧，佢哋而家咧用一個另外一個解釋咧係唔妥當嘅，因為呢個福音係嚟自天主。咁喺第二章咧，佢就討論假嘅導師嘅問題啦。咁喺呢度咧，唔知大家有冇嘢分享，有冇嘢想問下？ 其實喺